第34集，我们睡一起。季行辰穿着一身奶白色的套头式睡衣，洗完吹过的头发柔软服帖地搭在额头上，将眉毛上锋利的疤痕也遮了起来。这种款式幼稚的睡衣是总跟儿童打交道的方主任的审美与手笔，气势年龄一顿乱减，我仿佛看到了季行辰19岁时的样子。我心里原本还因为要和季行辰同床别扭忐忑，看到他这副乖庸反差的形象，感觉管他叫哥都是对我自己的不尊敬。我给出好评，你穿这身还挺可爱的。季行辰眯着眼瞪我，眼睫眯起时有种小动物般的毛绒感。25岁的我对季行辰那些嗲气的昵称形容，此刻的他一下子就没那么腻歪了。我身上的睡衣其实跟他一样，所以我在季行辰的眼中可能跟他半斤八两。季行辰若无其事地掀被子上床，好像床的另一侧躺着的不是他心爱的男人，而是一个占地方的摆设。他动身上来，露出裤腿下一截清瘦的脚踝，因为刚洗过澡的缘故，整个人热气腾腾的，关节处透着粉色，脚被下压时呈现出的浸润与白皙肤色间脉动的青色血管，有种说不出的色气与性感。深色的床铺忽的一皱，我的心脏也跟着扑腾了一下。我闻着他身上散发着的跟我相同味道的沐浴露气味，恍然有种他身上染着我的气味的错觉，关联到了春梦，血液突然有点往下涌的冲动。我赶忙用被子蒙住了半张脸，止住旖旎的杂念。季行辰就跟我俩在办公室相处一样，甚至更加坦然。季行辰背对着我，拿出手机看新闻，又刷了会儿短视频。大数据推送内容有财经资讯、人文景观，也有萌宠。他在萌宠视频的观看度要更高，还给一只荡秋千的狗狗点了个赞。我在他划过一个土味视频时制止道，看看龙王怎么打他们的脸。季行辰一把将我的爪子拍开， 看自己手机去。 我了不起，我清高。我最近睡前可都是看书的，你给我的那几本书我都看了一半多了。季行辰敷衍地点了下后脑勺。25岁的我领地意识比19岁的我还离谱。我和季行辰同住的卧室都是自己亲自打扫，就连床单都不让外人碰。究其原因，应该是对季行辰的占有意识很离谱。 你老公要是知道我跟你睡在一张床上，不会生气吧？ 哥哥，你老公好可怕。 陈哥，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呗。 理理我呀。 要不我给你讲。季行辰用后脑勺表达冷漠。片刻的安静过后，季行辰打算关灯，转过头时和只露出一双眼睛的我大眼瞪小眼的对上了。季行辰绷着脸催促， 赶紧睡觉。 我自穿越以后睡相变得特别差，每晚跟在床上寻宝一样，有天还摔在地上了。前几日换洗床单之后，睡眠质量更是差到了新低谷。后来在床头柜上放过滴过那股松木味精油的扩香石，睡得才稍微好一些。今晚也不知道是回到了自己家，还是因为和季行辰同床的缘故，没有闻着那股味道，我却泛起了困意。 你先睡，我怕我会吵到你。 季行辰也在等，等我睡着后的梦话。他没多言，转向我，隔着被子在我的后背上轻轻地拍了拍。季行辰有副和相貌相配的优越身材，看着肩宽腿长，有些生硬感，抱起来 却意外的释手，而被他抱着时却是这样一种感觉，我的整颗心都像是落进了归宿。一直以来受纪星辰照顾的我，对他也有种雏鸟情节一样的依恋。 你也会这样哄25岁的我睡觉吗？ 我看不见纪星辰的表情，只能从头上传来的声音里听出他的落寞。他道， 会。 意料之外的回答，我突然就有点笑不出来了。我睡着了，我没说梦话，于是纪行辰在我不安分地缠着他抱他入怀的时候，非常坚决地推开了我，用被子作为界限将我们二人间隔开。我曾经入睡时的刻板行为现在变成了纪行辰，安抚布偶只能被动地被我抱着，纪行辰从来都是主动做出选择，正如现在的我之前不认可纪行辰，纪行辰也不再认可现在的我。睡得正香的我在怀中落空时忽然惊醒，在还未反应过来状况的情况下，莫名感到一股巨大的落差与委屈。我将隔在中间的被子卷在怀里，潜意识知道自己遭到了嫌弃与驱逐，于是蹭向了我那侧床的最外沿，浑浑噩噩了半天才再度入了梦。今夜我梦到了25岁的我，梦中的我是19岁时的样子，不畏天地，桀骜张扬。梦中的我像在对镜自照，和站在我面前的25岁的我对峙着。一眼看去，我们便是两个人，他在气势上就胜过我许多，英俊的眉宇间迷蒙着阴霾，表情清寡，分明有种开过刃一般的锐利，却收敛着不显半分攻击性，沉稳又压抑，是那种跟人打完架会慢条斯理地用常备手帕擦净血迹，脸上仍一副平和薄凉的做派，但那是在人前的伪装。25岁的我果然生气了，主动跟我厮打了起来。关于19岁的我打不过25岁的我这件事儿，25岁的我似乎什么都比19岁的我强，发起怒来比我更疯，下手也更狠。我被人摁在地上拳打脚踢是从未有过的经历，但却在梦里无比真实地还原了出来。我有还手来着，还手疼的也是我。这是个噩梦，我懂了。25岁的我涉嫌虚假营造人设，分明比我更不理智。25岁的我眼眶猩红，令我脖领子的样子像先前纪星辰令我时的架势，是梦又似现实里的投影。不过纪星辰没这么狠，也没这么魔障。 你怎么能这样对晨晨？你的心不会疼吗？ 我怎么对纪星辰了？对了，我伤害过纪星辰的感情来着。